123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9，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北双向，南五环的廊伐西桥到西红门南桥的由西向东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蜜转化；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哟，今儿难得聚齐儿哎。 是因为今天好吃的。 对，没错。 而且今天这个好吃的正合他意。 也合我意 啊。真的吗？ 你看我这肚子都是吃这个吃的。 但是他是个主食控，你 他吃上面的馅儿。 我们俩搭配着来 啊。 我吃边儿。 哦， 我吃馅儿， 哦， 剩下都是他的。 你又吃边又吃馅儿，请问哪儿还能轮到我 呀？底儿啊， 底儿，底儿， 渣子给你也行。 是是是是是，我倒真不挑食儿，我发现。 哎，说起这个，真的好多人都喜欢。 嗯， 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完了之后，估计很多人晚上都会点那么几张。到家里边边看球边吃， 没错， 期盼着冷门再次发生。 真的，这一届世界杯那真的是 冷啊。 昨天晚上，哦，应该准确说今天凌晨，居然两场都是点球大战。 开不开心？ 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哎， 所以我跟你说我预测来着 啊， 我预测俄罗斯弄不好是冠亚军之争。 别别别，进前四是一定的，但是冠亚， 我告诉你，冲昨天那个架势，基本踢得好的队有很多都已经走了。 是，今天晚上巴西也不好说。 哎，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嗯， 因为咱们有台啊，就是咱们旁边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嗯， 人家不是也做跟足球相关的节目吗？ 是， 嗯。 每次只要他们主持人穿什么队服，那队肯定出局。 哎，尤其是李佳佳穿什么队服，那队肯定 出局。穿德国小组线，这都没出现。我的天， 他现在都换主队了。 哎，我今天一进门我就看他，我先看他，我说佳佳，你今儿穿什么队服？他说我今儿什么都没敢穿。 对呀，他不是都骑自行车来的吗？ 哎呦，笑死！哎，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有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呢，恰巧去那个 SKP 的游园惊梦哈，然后去打包，打包了他们家的小龙虾，冰醉小龙虾和水煮小龙虾，这个我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大家全都知道了。 嗯。 我顺手呢打包了他们家的那个小花螺和和那个和醉的蟹钳。哎呦，真的，我个人认为那个醉的蟹钳和小花螺完全盖过了小龙虾的风头。而且他们家的那个小花螺因为用黄酒泡过，并且呢它处理的非常干净，我还在研究它是怎么处理的，因为它每一个尾巴后面都没有那个沙子和脏的东西。 是因为它那个后壳那不是一个带尖儿的吗？它把那个尖儿钳下去。 哟，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我洗它。 但是它特别入味儿，而且很干净，吃进去之后就是属于那种 冰冰凉凉，脆脆爽爽，回口还有酒的香味和甜味，因为是黄酒做的嘛，所以就很适合在夏季的晚上去看球，佐一点小酒，再搭配上那个蟹钳，因为它那个蟹钳它很薄，所以一刻就能刻开，那个是生醉的，一吸之后那个肉是那种吸溜吸溜的，你感觉非常好，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再回家看球，可以去打包这两种吃的东西。 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包子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嗯、 好吧？蘸点包子铺创始人，人家蘸点披萨的创始人、总经理袁杰，欢迎袁杰。 嗯， 哎，大家好，观众好。 哎， 嗯，我跟你说，你叫袁杰，他不知道叫谁。 嗯， 因为我们大家都管他叫， 要不咱就改了呗， 叫崩总。 崩总。 哎，对对对， 好吧。 就是 为什么叫崩总呢？ 是起家是爆米花出身的，太厉害了你！ 哎，我跟你说，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我想应该另外一位嘉宾可以大概的解释一下，当然是在能解释的范围之内解释一下啊。 赶紧介绍一下， 简单说 啊，知名媒体人，前搜狐美食的频道主编秦周彤。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哎，周彤，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管人家袁杰叫崩总？ 姓崩名会嘛。这个主要是他一直处于那个叫什么 死循环， 哎，厌世的一个状态，就是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当然这是玩笑话，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披萨应该说在北京非常有名，现在在全国都有很多的店。 嗯， 那很多人呢接触到诺大披萨是从他们家开始的， 是。 所以今儿呢，我们其实是把崩总请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披萨，分享一些披萨的这些事儿。 对对对对。 啊， 哎，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涉及任何广告，就是我就是 他不给钱，他可小气了。 是是，真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这两个字啊， 啊， 站点。啊，我先来说呢。披萨还用蘸东西吗？它都有啊，然后还要蘸点披萨。天哪，这怎么想到要起这么一个名字？ 这个，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给我起了个名字。完了，我当时说用 tube 的，不是 station 的这个英文，但是他说你这个有一点不像那个餐厅的意思。 嗯， 我说那你帮我起一个， 还不如起名叫 point， 就是点儿。 对对对， 就你英文越来越好。 后来他跟我说，那你就叫 tube station。这样的话又像餐厅的名字，又代表你以后能够在各个地方来扎根，来设你的店。后来我就同意了。 其实他当初选这名字的时候呢，他的目标是很远大的，就是开的第一家店的时候是在那个工体嘛，然后他的目标是开的整条街全是我的店， 就这一条街全是他一家是吗？ 那这条街毁了， 所以就是地价给降下来了嘛。然后所以他当时起名叫站街披萨，后来注册不下来，人说你得换一名，这个名字不行。 是是是，嗯，但是。哎，真的就是让你聊披萨，是因为你到现在做披萨做了多久了？ 20多年了 啊，都20多年了。 啊，是是是是是。 可是你的本业，你看你是清华的，而且是学机械工 程。你是清华的 啊？是是是，不好意思。 哎，不，北大清华真的是出了很多的人才， 是出了很多的人才嘛？但是我没想到崩总是。 而且你想，他理工男学机械工程的。但你很会做饭吗？ 不会做饭。 哦， 那你为什么会想去做披萨呢？ 是这样，就是我从学校出来之后，跟两个留学生，我们一块儿就是做了一个酒吧，叫 Blue Jay， 当时在海淀，就是在清华和语言学院之间，生意特别好。在这个合作的这5年里。我感觉那个留学生还有老外，就是他们更喜欢吃的那个东西，其实都是比较简单，又比较好吃的，像披萨、三明治、 豆汁儿啊什么的。 对对对，豆都往酒里放是吗？完了之后，后来现在那个地方是清华东门外的红绿灯下面，当时给拆了之后，后来我们仨人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嗯。 完了之后各奔东西，完了我当时也比较迷茫，后来就找了一个地方， 嗯， 找了一个地方，后来就开了这个 Tube Station 这个店。 我能问问吗，崩总？就当时做披萨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做披萨就现在意式的和美式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像某那个什么的快餐的那个，就是美式，它饼皮儿、饼底坯，你们叫什么专业的？饼坯比较厚，啊、 对对对 是吧？哈， 对。 然后还有呢，以那个什么安什么为主，它是意式很薄的那个。 嗯。 哎，你当时考虑过我要做厚底儿的，还是我要做薄底儿的，或者我要做哪种的？你想过吗？ 当时，完全的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在酒吧和我的那个餐厅里，我接触的很多的留学生和在华工作的这些老师和工作这人员，其实他们对我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做，他们会帮助我在我的厨房里边做他们家乡的披萨，所以 比较有特色了。 对对对，所以有欧洲的，有美国的，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了解这个披萨的一个起源啊，还有各个方面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就是其实小熊， 他做的是独具一格的， 其实就是 是吧？ 有就是俗称的有家的味道，因为你不是想吗？就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美式披萨和意式披萨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当然，我相信现在都是工业化生产了。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意式披萨应该基本上纯手工的， 转是吗？ 纯手工的， 要抛， 哎，要抛的。 你说那抛饼吗？ 不。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能使机器，不能有意式的啊，美式的 就是可以用机器， 美式是要用机器的，底下是那个咱们所谓的那个平底撑，就放那儿放底，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要到馅料啊等等这些，哇、那就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了。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那个啊，秦东周啊，我们一块还说，他说现在都有韭菜的了。 你说那是糊饼吗？ 啊， 你在崩总那儿吃过韭菜馅儿了？ 没有，就是给他出一个好建议嘛。 哎，我问问你，你是哪年认识？ 我认识这个72年， 那是他那年生的啊，你别理他。 那年还没我呢，我也不敢见证这一段。哎，你觉得哪个馅儿的最好吃？ 我觉得其实它是这样，就是意式披萨呢，它是一般都比较薄，是手工，就是它要抛。然后再有一个，它是要有那个烤炉来进去烤，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意式披萨它都比较的那个清淡一点，它刷点什么那个番茄酱啊，撒点萨拉米啊就得了，很简单。但是美国呢是喜欢什么东西都喜欢往里搁，而且是肉多。你看那个美国人特点吧，他就是喜欢吃的东西啊，就是甜食比较多，然后那个肉量大，然后啊还有那个餐厅里边椅子没扶手，要不然它卡进去出不来了就。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就希望是能够在那个披萨里边放更多的肉，牛肉块啊，什么那个鱼肉啊，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肠啊，然后放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放很厚很厚的起司。但是你如果要是太薄了的话，这个东西它就撑不住，所以那个一般来讲的话，美式的比较厚一点，然后它不用去抛，不用那个手工的来制作。所以崩总这个它的特点呢是它又得抛，它除了大以外它又得抛，然后还得是那个承载更多的馅料。它最有名的一个那个就是镇店之宝嘛，就是垃圾桶披萨，真的是垃圾桶盖那么大的一个披萨。当然那个盒子我也是随街都能看得见啊，就是到处都有人点这个。 我们当时咱们部门开会的时候还有专门点这个的呢。 对吧，因为它是那一个大披萨的话，你就这个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全吃饱了。然后里边料又足，各种各样的肉块啊什么的又非常丰富。 但是那好像不是它最大的。 我有一次我见过它做最大的，最大的那是64寸吧。 对， 那个是相当于一个12人台。 是吗？ 就是基本上来说一米几， 一米六吧， 直径是吗？ 对， 直径1.6米的披萨， 他那十人台， 就是花花属于我这样身高躺上去之后还不够， 盖上了， 对，卷起来，就是他那披萨特大。我曾经看到那个周彤，他带他孩子去照那照片，就是那个披萨有多大，就他们家那时候富贵大概有。一米多一点，一米一二的样子吧，就是站在那披萨面前之后，你就觉得他只要他往中间一坐，他就像那个莲花童子一样坐着，就属于这么大 大一个披萨，特别大。 但是秦富贵吃得了那么大吗？ 不是，他没说让他吃啊，就 没说让他吃， 就让他去起到一个对比作用，你知道吧？ 一共是四种馅料嘛，就他一张披萨上四种馅料，每个上面舔了一下。 来来，咱们再说回来披萨啊。 嗯， 哎，披萨有很多人都说它的形成是有很多传说的 啊，是是是、 啊，反正我听过两个版本。最基本的那个版本不就是马可波罗的 那个版本？对对对对，到中国旅游一圈回去的时候， 是是是，然后专门请的一个餐厅的朋友，然后照着他描述那么去做，后来就研发出来，就是披萨，这是一个说法。另外，我还听说过一个披萨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在意大利有一位母亲，家里反正没什么东西了，哎呀，然后。后来但是家里还有一小儿子，哎呀就饿呀，他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邻居们都特别好啊，这人说，哎呀我们家还剩点，比如说那个什么奶酪啊起司啊什么这那都给他，他就拿这些东西最后就做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披萨。 听着都不靠谱， 其实都是传说。 对， 但是最根本的它是起源于王母娘娘那个 没有这套 你 靠谱靠谱 你这最不靠谱， 你这说的是琼浆玉液了，你这个 对， 哎，到底哪个传说比较靠谱一些？ 应该起源还是从欧洲这块的一个起源，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应该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说法。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法吧。 嗯嗯。 那个马可波罗这事儿吧，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大家听听乐一乐就行了。 是。 别当着外国人说、 哦、其实世界各地盛产小麦的地方都有各种的饼啊面呀、啊、这个食品、 嗯、都在研发。 对对对对， 嗯，据说啊，因为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在意大利、嗯、因为意大利披萨嘛，人觉得是很高级的，说在整个意大利说光披萨店就超过20000家， 差不多。 我的天哪， 当时我们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是一个是酒馆多，一个是咖啡店多，还有一个就是披萨店多、 哦、 而他们吃披萨的时候都属于那个随站随吃、 嗯、 真的买一点站那就开始吃，他不像咱们、 就是、站着点 吗、嗯、对，他不像咱们就必须得找张桌子呀，然后呢那个你要没地儿坐还不是那样特隆重的那事儿，是吧？我曾经真的说请我一朋友去吃披萨，我朋友专门回家换身衣服，你知道吗？就他认为他一定要隆重的看待这件事情。然后 听那个纽约州长选举的时候，他进了披萨店是拿 刀叉 吃，后来让那个 人笑话他， 对，让人笑话了一下，就再也不敢了。 真的， 筷子才对。 对， 那夹不起来。 然后，所以你看到意大利，就是他们就当做随处可见的这种小吃，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说，随时吃，就跟家常我们吃炸酱面， 还就跟咱们吃包子差不多， 差 不 多， 差不多， 馅饼、包子， 对， 确实差不多。 对， 而且他们街边的确实好吃， 嗯， 真的好吃。 只不过他们包不起来。所以就 摊摊、啊、对对对对对，没错， 是吧？ 哎，但是我特别羡慕人家人那儿论芽卖，他不像咱们这儿论张卖，是吧？ 对， 人那儿都是，比如说我来一芽什么的，这儿不行，这儿都是基本上都是我来一张。你像崩总那个一张1.6米， 啊不，他现在也能有的店也论芽 啊。我们好比大望路店，还有那个王府井店，因为中午的时候都是那个打工的那个、 工作的， 对对对对、嗯，他们需要的时间快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在那边推出一芽的。 哎，表扬一下，真的我特别不能理解论张卖这件事儿、 嗯。 你想， 呦，真的假的呀？ 呼吁一下，你知道，虽然我能吃， 一张都不够吧？ 是，但是我得替饭量小的呼吁一下。 哦， 就比如说我自个儿吃个本来披萨的事儿，吃一快捷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又想吃这口味的，我又想吃那口味的，不行，你得买两张。 嗯， 我就觉得太浪费了。现在倒是有双拼的，一半一半，可是那也吃不了呀。 嗯， 所以真的，其实像披萨这种东西，你就应该 对 给一人不好。 但是也有一问题，披萨凉了，披萨凉了不好吃啊，它就是现烤出来的才好吃。 不，你像。我们的披萨，我们的面团是通过调制这出来的。 嗯， 凉了之后，如果拿回家啊，在平底锅上不用放油，什么都不用放，盖上盖，热上个3-4分钟，拿出来就是最好吃的时候。 哦， 还是那种脆脆的， 脆脆的， 真的呀， 是最好吃的时候，恨不得比在店里吃的时候还要好吃。 真的吗？对对对 对对， 我的天 呀！ 行，你就吹吧， 外卖量一下就上来了。 哎，我跟大家说，就是这需要检验，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也不能 光说不练，所以呢，我们呢，既然是周彤来了嘛，周彤以后每周都会来，然后他每周都会带一个餐饮圈的好朋友来，然后我们呢就给大家一些福利，然后大家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然后哎呦能看到一个特别精美的构图， 哎呀真是富贵了， 对，这不是我们的这个福利的内容，最主要的下面有福利的内容，大家回复福利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福利是什么。 好，哎呀，这样，这一节结束还有三分钟。咱们说点旁的。 哎，最喜欢说旁的，尤其 是不是一直在说旁的吗？ 没有，一直围绕着这个饼嘛。 我跟你们说，其实崩总不善言谈。我们今天请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做好了他，就总共超不过十句话的准备。 不，对，在咱们的 太能说了， 在咱们的带动下，真的，崩总没问题。 不是， 你知道，清华理工男他第一桶金是从哪儿挣的吗？ 互联网啊， 包子呀，啊。 IT 觉得 真的， 哎，第一桶 他都是挖金。 但那时候还没有网， 是，所以我说是做 IT 的嘛，咱没说做互联网嘛。 对，我第一次上网是我们的大学老师拨号，用那个电话拨号，对，用猫，完了拨到美国上的网，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那个上网的那个感觉。对。 哎，那时候你玩的是哪款游戏啊？是那个 魂斗罗吧？ 吃豆吧，魂斗罗那是红白机。 那个有一个叫 Doom 的，特别恐怖，就是射击类游戏、 哦、 啊。那个时候是 头晕的那个， 那时候还没咱们。 你还接话？自个儿挖了个坑。 来，咱们帮助一下朋友啊。芬他说了，南四环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饭馆可以推荐一下？ 周彤最擅长。 来，周彤。 哎呦，南四环那个，我忽然间想起来，一说南四环就是那个，因为平时很少去嘛。 嗯。 然后，但是有一家我忘不了啊，就那个大哥，那餐厅叫什么来着？ 表妹。 不是。哪儿去了？ 具体位置 这属于插播广告了。 花园桥那个 花园桥， 对，说错了，那个花香那个附近，就是南四环边上。 嗯， 哦， 叫什么？ 东北菜吧？ 卖那个炖鱼的， 不是 哪个大哥？ 鱼还有自己酱的肉， 那个大师 啊，那个 百姓大厨房， 百姓大厨房， 百姓大厨房。哎呀，那个东北菜好吃，尤其那个回锅肉， 对， 酸酸甜甜一进嘴，嘎吱嘎吱的， 那个是锅包肉。 哦，锅包肉， 哎呀，你听 吃的太多了，真是。 哎，他们家那熏酱也好吃。 对，熏酱 就是熏鸡啊，什么特别 好 吃。好 多人去那儿，就是附近的那个居民比较多嘛，就直接就从那儿买完那个熏酱类的东西，然后回家当下酒菜去了。 哦， 哎，还有那个表哥他们家那杨记火锅在那片吗？ 不在，那个表哥杨记火锅是在那个新源里那儿。 新源里那儿，然后不是那个哪儿还有一家 那个 花园， 那是西北四环 哦， 对，那望京， 那是两回事 啊， 那是两回事。 嗯， 来，还有46秒，这个就可以让崩总一句话就说了。Niki 说了，马家铺这边有你们家的店吗？ 马家铺在哪儿啊？ 在南三环，南三环 那个永旺 是吧？ 永旺商场的四楼。 好，行，就到这儿 啊、就是也能外卖。 对， 啊，可以，好的啊。今天咱们聊的是披萨。 嗯， 关于披萨，我觉得大家太熟悉了，想说点什么，想聊点什么，比如说您自己在家做过什么披萨，在那外边吃过有什么特好的披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哎，对，最最重要的是大家给崩总一些建议，他可以创新一些什么馅儿的。如果那个你哎，短信、微信被录取了，还有好的呢。 哎呦，那好吧，那有大礼了。 对， 好吧，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聊披萨。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接下来呢，跟我们说一下北京最近的天气会是怎样的？会不会这个凉爽的天气会到来呢？而且我听说晚上好像有雷阵雨，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晚上下雨啊？ 哎，差不多吧。根据目前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夜间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呢，咱们在北京的门头沟地区有这个阵型降雨。在北京的上游方向呢，还有这个大片的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呢缓慢移动，预计啊到半夜前后将到达北京，也就是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那么到明天早晨呢，这个降雨啊基本上就南部地区的降雨呢基本结束了，北部地区呢还有降雨，所以说明天早晨呢，咱们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啊还要注意防范那个降雨天气带来的影响。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全国强降雨呢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陕西的中南部，还有四川的大部和西藏的东部，另一部分呢是在广东的东部到江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四川的中东部地区出现了这个大暴雨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呢，在华南和东南沿海的降雨啊，将会逐渐减弱或停止了。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还将持续，预计到明天夜间啊，这个降雨呢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南西南地区的北部黄淮流域，还有江淮流域，包括这个江南的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吧。预计这些地区的降雨呢都是小到中雨，但是在局部，特别是在四川的东部和北部呢，还有这个陕西的南部，局部地区将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这个天气。那么后天降雨呢主要发生在西南地区了，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黄淮流域，包括这个江淮流域呢，都会有这个明显的降雨。这些地区的降雨呢一般都是小到中雨，但是在江淮流域，具体来说就是在重庆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中南部，包括安徽和江苏的北部，都将有还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预计这些雨量啊都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呢可以达到这个大暴雨的量级。明后两天啊，在出现强降雨的地区呢，还会有短时的这个雷电和大风天气，雷电和大风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那么高温天气呢，主要分布在华北的中南部地区，江南的大部，还有这个西北地区，新疆的中东部，还有甘肃的西部地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5度到38度，个别地方呢还会超过或者是达到或超过40度。从这个天气预测情况来看呢，未来几天啊，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将有高温天气，西南地区和江淮流域呢还有这个强降雨，所以啊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要及时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变化， 防范那个天气啊影响那个旅行。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要谢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好吗？ 好的， 好的，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两条事故路段啊。17:22，这个发来了路况信息中心发来了一个事故路段啊，北五环东段外环方向来广营桥西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反向的仰山桥到来广营桥呢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再跟您说一下，北五环的东段外环方向来广营桥西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还有东五环的南向北化工桥北也有事故，后车也是非常的拥堵。另外呢，再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东面门桥到广渠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车型缓慢的路段。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聊披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估计刚刚连线的那位皇宫啊，也可能在听我们节目。 嗯， 你没听他连线的时候一直咽口水，我当时就想问您是不是听我们聊披萨的啊？估计他也爱吃。 皇宫，您也建议一下，让他加什么馅料？ 哎呦，说到馅料，好多朋友都开始。 哎，真的，咱们互动一下，真的，好多朋友这些建议，我真觉得很好 啊、嗯， 没有开玩笑啊。因为像秦周彤说的那些，我觉得他是开玩笑的， 嗯、 但是听众朋友说的这些。 真的吗？ 明白。 那你觉得哪个不是开玩笑的？ 哎，你比如说像那个幸福的吃货，人家说了， 嗯， 酱肘子披萨 啊、 哦，其实也很好啊，因为你想 崩总崩溃。 上次你想，原来人家有香肠的披萨，人肘子的，这个可以有吧？ 可以有，可以， 对吧？然后 就这肘子是什么肘子？是德国肘子，还是咱们北京的那肘子？ 酱肘子，酱肘子。然后你看，健康是福，人说，各位好，我的建议是这样的：烧茄子披萨，素的啊。 有这个，欧洲和美国都有， 真有 啊。 嗯， 那长茄子吧？ 对对对，他们是把茄子要前加工的。 完了之后晒干，完了之后会用橄榄油还有一些调料泡过之后、 哦、 用到这个披萨上、哦、非常好吃。 那接下来的这些肯定外国的朋友是没有的，小龙虾披萨。 哎，有， 这有，这有， 有。我前一段时间去南京的时候、 嗯、 在香格里拉的江南造， 嗯， 专门吃过侯新庆侯师傅自己做的小龙虾披萨和醉蟹的蟹粉披萨，哦，说实话真的好吃、 嗯、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在北京实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原材料的问题，就是毕竟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到了北京之后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它季节性太强了。可是前两天我在看某广告的时候、 嗯、 某那个连锁的好像是出了小龙虾披萨了，就在那个电梯广告的时候他那儿写小龙虾披萨、 嗯嗯、 然后说出了，有，现在是有，嗯，但是 侯师傅都开始做披萨了、 哎、不，他自己研究着玩、嗯、完了我去找他的时候，然后他说你尝尝，这是我新做的、哦、我说实话真的好吃、嗯、我当时第一印象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告诉崩总，我当时还在想来着、 嗯、 可是后来我跟他聊的过程当中他说主要是原材料的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想想哦，那就没有。 但是他们肯定没有带壳的小龙虾披萨 啊，是 对吧， 那皮皮虾也可 以 考虑， 对对对，皮皮虾披萨呀， 你别 闹， 真够扎嘴的，我跟你说， 整个的王八披萨什么都可以是吧， 你等着它关门呢是吧。 哎，但是那个甲鱼的裙边我倒是觉得、 哎、这个 保不齐可以、 这个、 是吧 哈。哎，外欧说了，披萨可以这样，一半是番茄的，一半是墨鱼的，名字都好起，叫红黑配。 哎，这个 这倒靠谱， 我觉得这个倒、 啊、但是主要就是看口味是不是好了。 墨鱼的是有这样的披萨，但是调制起来会比较那个什么，因为都它那一碰上就完全是黑的，而且墨鱼的味道其实不需要加什么更多的辅料和什么。 等会儿，为什么一碰是黑的？ 对，我也不理解。 没有，就 是整个墨鱼上是吗？ 他 连那个墨 线身 是吧？ 得了吧你！ 你说的是刺身是吗？ 一咬不不保黑水是吗？ 对，它为什么会成黑的呢？ 它是有墨鱼酱嘛，墨鱼汁儿这样。 哦， 好吧，来你说说那不靠谱的， 羊肉串馅儿的。 有啊、 哎，这个我觉得倒靠谱。 有啊，新疆就有啊， 对 对 吧？ 那烤完了的馕不就是那个饼皮吗？ 对啊， 那个羊肉串往上一撸。 多好吃啊， 宫爆鸡丁馅儿 的，是是是是是， 哎，宫爆鸡丁馅儿的好像 这好像也 有，原来也 有南那叫什么南锣鼓巷那儿就有， 对、 啊、 后来好像就没了。 对， 袁也说了，说西红柿羊肉加奶酪，这其实也还行， 嗯， 对吧。 哎，我能问问那个崩总，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吃到过最奇怪的馅儿，或者你自己做过比较奇怪的馅儿 尝试过吗？ 肥肠嘛，肥肠披萨我吃过一次。 是你自己做的？ 哪有啊，你 不是我自己做的，不是我自己做 的， 是一个那个，是一个美国厨师给我做的。 在国外？在国内？ 在国内 啊。真的 啊？是是是。 哎，有卖的吗？ 没敢卖。 可以尝尝。 哎，但是你想，美国厨师做肥肠， 他已经深度垂直做这事儿了， 不是？ 他一定把它弄得特焦。 对， 不一定， 确实外焦里嫩， 肯定是特别焦。 有芝士是吗？配了芝士？ 有有有有有有，但是它的起司大概是用了三种，我记得是。 好吃吗？ 嗯、好吃好吃， 但是它如果要是不加起司的话，把这给剁碎了，放在碗里边，开水一冲， 嗯、 韭菜花酱豆。这不就是卤煮吗？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再把饼掰一掰。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人 CY 也说了。地铁站边上那个人家卖那土豆丝儿的那个馅儿的小披萨还行。哎，你吃过吗？ 那不是灌饼吗？ 对啊。 我跟你说，我有一阵儿特爱吃那个、 啊、 特别爱吃、 啊、 就是我认为早上起来让我起床的一大动力就能吃到鸡蛋灌饼、 嗯、 然后加什么肠啊，加什么里脊，但后来我觉得肠和里脊不大贴谱的，我就光加菜、 嗯、 或者光吃一个那鸡蛋灌饼。北京有一家专门卖鸡蛋灌饼的，但是在西城，然后那家呢是一河南籍朋友开的、 哦、 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天天排大队、 嗯、 他们那鸡蛋灌饼是怎么着呢，人家是先在那个饼铛上先烙好了之后必须要放到炉子里去烤。 对啊， 所以出来之后呢它才酥才脆，因为有的时候 开了几年了， 好多年了， 十年前我的家乡就消失过这么一个。 哎，我跟你说，鸡蛋灌饼就从你们家乡来的，你不知道吗？ 这个我承认吧。 下面家乡哪儿？ 河南 呢？ 哦， 对，我们那边做鸡蛋，但是说句实话，做鸡蛋灌饼是都我上高中或者大学时候的事儿才会有那个东西，原来真没有， 原来没有。 我们那儿一个特点就是，甭管所有的，就是只要是饼类的东西，包括包子啊，他都给你扔那个炭炉里边烤一烤，嗯，怎么都好吃， 香。 对， 他那烤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把它烙的时候的那个油再次给它让它出去，把油给放进去，所以它没有那么油，但是它那个更酥更脆， 嗯， 所以很好吃，就那家店很有名。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鸡蛋灌饼的事儿。 别 哎，这事儿他俩也擅长，可以。 我以为说好第二波嘉宾进，来来来，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披萨现在就你知道的，比如说种类上面的馅料有多少种，你自己知道吗？ 啊，这我肯定是不知道。 或者说你吃过的觉得哎好创新，或者说这个有点意思的，你能举几种？ 我在日本吃过一个披萨，它那个鱼是个当地的他们自己做的那种有点臭的那种鱼 哦，就类似于咱那臭鳜鱼 啊，差不多差不多，吃起来很好吃。因为我有一次在北海道滑完雪，在山下的那个小村庄里边吃的，哦，特别好吃那个， 哦， 但是好像出了那个地区就做不出来了， 哦， 应该是，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的披萨也是非常好吃的， 嗯， 他们那边主要配上火腿和新鲜的那个马祖里拉，其实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 关键是不是那儿的奶酪好啊？ 嗯，对对对， 是吧？ 对，奶味儿很， 就是那味儿不一样， 嗯，是 真的不太一样。 其实你问他放了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 都特简单， 就是简简单单的无皮番茄， 嗯， 完了之后面粉， 嗯， 完了，新鲜的马祖里拉，还有那个火腿， 嗯， 就这么点东西， 嗯， 没有放更多的一个佐料。 嗯， 好。 哎，周彤，你觉得你吃到过最有特色或者最好吃的披萨呢？ 蘸点儿披萨呀！ 哎呀， 谢谢， 服了他了， 这波广告打的。 最早的那个就是我吃的那个比较有特色的啊，就是他们那个意大利还有一种是那个把那个。哎，不是意大利，我想想是，反正也是欧洲。 嗯， 把那个披萨是给卷起来的 啊，卡拉佐纳是一种，就是跟咱们做的饺子似的 啊， 是啊，对，它是把那个 大饺子， 对，做的是跟披萨一样，但是最后进烤箱的时候，它会把合起来给摁成一个饺子的形状， 对，捏上花边，然后烤完了以后，那馅料沸腾的，然后在那里边包着，然后一切开了往噗噗往外流。我觉得那个吃着太过瘾了。 那个馅儿都是什么内容呢？就跟披萨馅儿类似吗？ 一样， 以起司为主。 对，但是它的起司会比较特殊，跟就不是普通披萨用的 更长的丝儿。 对对对对对， 哦，越听越像咱们的韭菜盒子呀。 我其实包法很像， 对吧？ 唯一区别是没有韭菜和鸡蛋。 哎，京城除了崩总他们家之外，然后你还去的。有比较特色的吗？ 我觉得那个， 崩总这段可以把耳朵捂着，没关系。 行， 崩总也可以一块儿说。我觉得那个易库的披萨就比较不错， 在哪儿？ 在那个三里屯有一家店，然后在那个西园里那儿也有一家店，好像在别地儿也有。易库好像挺多， 应该就两家吧，应该是 两家吗？ 对， 我记得好像三家吧，要不然就是我记错了啊。两家店都做的非常不错，那个生意也都比较好。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意大利的两根小哥俩来做的，那个哥俩是厨师，他那儿就有这个我说的这种，就是把那个给包起来的那个披萨啊，然后还有就各种各样的馅料，都是那种传统的意式的做法，就是你能看得见那个他哥俩好像是，弟弟是做服务员，在店里边招待客人， 嗯， 然后长得特帅，然后哥哥呢也长得很帅啊，但是就是比他那个显得人高马大一些，然后在里边就是厨房那儿，他是一个那个开放式的厨房。你能看得见他在那做披萨，哎，我还拍过好几张照片呢，在那做这个特别认真，啊，一会儿咵一大饺子出来，我说嘿，我说你这也能做这个，嘿， 来点醋， 对对对， 意大利黑醋， 对，来点腊八蒜， 对，齐了这事儿， 哎，但是他们说的这家确实是，当时我记得在朋友圈里头之所以风靡他们家，是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哥俩长得都特别帅，哦，所以好多人去那个地方啊，他们不像这个去东总那儿，他是不冲样貌去的，你知道吧？是冲着，确实是这样，就是他那个主要还是以意大利的那个，我你这样说，我想起来，我有一年去意大利的时候，然后在菜单上就看到其中的一项，好像他们叫做应该叫怎么叫当。叫当么么还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后来我说你这是什么，他说我们这是意大利饺子，我说这饺子这什么样， 好像也不一样， 他，哦，也是煮的意大利饺子， 对，意大利饺子 后来 煮的， 没有，他后来上来了两种，一种是你说的那种 的，哦， 煮，一种是刚才周彤说的那种， 哦， 他说这个在我们这儿都这样， 就是一个煎饺，一个是水饺 一个烤的饺子，烤包子一样，一烤饺子，一个煮的，哎，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确实挺有意思的。 吃过那个山羊奶酪馅的饺子吗？ 我不吃山羊奶酪，我跟你说， 我也不吃，但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都惊着了。 你在哪儿吃的？ 那是吃了一把那个小茴香似的进嘴里边，那个山呐，啊，多好吃，啊， 可是你不是夸是吗？我以为你是夸人家的，行啊，哪家你吃的？ 我想想啊，是好像是在北京饭店，不是那个，哎，北京饭店旁边那个是来福士，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福士还是叫什么？不是来福士，来福士是那个商场 啊，红墙餐厅里吗？你说的是？ 不是，就紧挨着北京饭店那个，它最老的那个楼 啊，那不是贵宾楼吗？ 和贵宾楼之间 还有之间呢， 还有之间 墙缝 儿。一会儿我查一下，我忘了那个，我在他那儿那个餐厅吃过，他那新来了一个意大利厨师，然后做的这个山羊奶酪馅饺子。当时我吃完了以后，我躺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劲儿来。 我有一次去参加他们那个奶酪品尝，你知道吧，嗯？就是其他奶酪还都好，就一路吃过去。进入后半截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说为什么，他说后面那是属于重口味的，然后山羊奶酪在那儿都不在了，蓝纹奶酪， 嗯， 他们就说蓝纹奶酪是爱的人爱的要死， 就跟臭豆腐似的吗？ 我跟你说完全不同，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真的。臭豆腐那个吧，它是吃到嘴里之后呢，就是它还是香的， 哦， 就蓝纹奶酪吃进去之后，就是在你把它咽下去之前，它真的味道挺一致的，你知道吗？ 始终如一， 就是我觉得它的发酵过程是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它才开始慢慢发酵，有那种回香啊， 活的乳酸菌。 哎，对，然后所以好多人就在说蓝纹奶酪是属于特别极致的一种。然后我还见过用蓝纹奶酪然后做披萨的呢，但是它 有 对吧？ 有嗯， 那个不要问我怎么样，因为我根本就不敢吃那个。 人起名叫蓝纹奶酪， 嗯，人叫蓝纹， 哦，是蓝纹 啊，哦，得分。 哎，一会儿咱们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披萨店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披萨才是好吃的披萨。 对 啊，你就是想让他得罪人，嗯，是吧？哎呀，这个环节我最喜欢了。 不是不是，也不是这个啊，我原来选披萨店是怎么选，嗯，我就看里边有没有烤炉 啊， 只要有烤炉有明炉的，这我觉得应该差不了多少。后来证实了一下，至少在北京啊，嗯，我觉得还好，就是只要你一看有明炉烤的，那应该都不会太差，凡是没明炉的那就不太好说了。 他有的也是装饰。 他有的不开火。 关于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先进两条广告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今天聊披萨把好多人都聊饿了、 嗯、 啊，好多好多朋友都在问，哎，熊熊你刚才说那个鸡蛋灌饼店在哪儿啊？ 那个就是在西城，然后我到时候这么着，我一会儿查一下它的具体位置， 然 后告诉大家， 发一私信， 哎，行，发个私信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人在夸呢，图图说了，我个人觉得啊，站点比那个连锁的那个好吃， 谢谢、 啊、 谢谢， 汁多皮薄， 嗯。 反正以我们个人来讲，如果这应该不太好比， 嗯， 就是不能放在一个类别里边。 所以我不是说接下来就得让他们得说说什么样的披萨才能叫好吃、 哎、对对对， 或者是好的披萨， 是 或者是比较高级的啊，那样的就哈就比较简单的了，真的。那来 就是披萨的评判标准呗， 是的， 对吧？哎，周总你先说，就是你认为什么样披萨是好披萨？ 嗯，这个也不能说是好与坏吧，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大众的一个食物，然后就是咱们习惯就是把它给加以一个那个方格，把它给框起来啊，就是它有一个标准。但是实际上意式披萨做的比较好的啊，在北京有很多家，那个你它就是它那个特点特别鲜明，就是你比如说去那个机场辅路那块有一个那个意大利农庄，意大利农庄是最早我在那儿吃到的那个，它是那个都是好多年前了啊，那个吃到的那个最正宗的那个意式薄皮披萨， 嗯， 就是那个薄脆似的，做的特别好吃，而且还有那个白披萨，它是没有什么味儿的、 嗯， 吃着有点像那个苏打饼干那个感觉， 对。 哦， 对， 也是圆的，然后做完了以后切开了，然后一块一块的，然后它还能蘸着那个， 你是蘸点、 哎、 对， 蘸着橄榄汁啊什么的吃，特别好。我认为那个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式披萨原来是这一个样子呀，原来不是那个某某连锁品牌那个样子呀，然后后来才区分的开，哦，意式披萨是这样，然后那个美式披萨是那样。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当然你吃这种清淡，喜欢吃这种清淡口味的啊，刷上那个番茄酱那种撒点萨拉米啊，这个是可以的，你喜欢吃这个没问题，吃这个就点什么红酒啊，它也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太阳伞底下呀、啊、然后、那个、 就比较休闲， 哎，它舒服。那如果要是你喜欢那个疯狂一点的啊，就是那美式披萨，这个尤其是那个他们家那个大垃圾桶啊什么的，这种以为这个代表的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它满足啊，你吃的时候那一口一个馅儿啊， 怎么都吃不完的感觉。 对，它实际上它怎么做都有道理，然后它只要你喜欢这个就 OK。 嗯， 不知道那个崩动你有什么看法？ 哎，就是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数据表明，比如说意式披萨要在饼皮儿它得达到什么样，它美式的有这种？ 这个是有的，就是披萨发展到现在啊。饼底的那个的各个物理性的指标都是有的，你像我们中央工厂进了一条那个意大利的披萨面团的生产线，我们原来的饼底的配方上这条生产线是生产不出来的， 哦， 必须按照意大利的那个饼底的配方你才能生产得出来，因为它对含水量的要求有一个特殊值，必须到了这个特殊值才行。 那你不能要求中央厨房，你比如说好了，我这地儿就必须得入乡随俗，要这样的，不可以吗？ 人家就是坚守自己的这个原则，所以你就是只能就是改成他的那个配方的这要求之后去。那个去做出来， 哪个标准是意式的还是 意式的？意式的 一 个、 哦、意式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他们还有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在西西里吧， 嗯、 有一个那什么意大利披萨那个什么协会哈、啊， 有他们，对，他们其实我觉得披萨呀、啊，就是说是因为地域太广，不同地域的人对。 因为太多了， 对， 咱一会儿再说。先进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知名的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的频道主编秦周彤，欢迎您。 朋友们好。 还有站点披萨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袁杰，崩总。 大家好，大家好。 你说这得有几个名啊？ 这有几个人啊？ 崩总， 对，我们一共四个嘉宾。哎，其实真的，一上来之后，我还是想请那个崩总就刚才花花问的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就到底你看，由此来看，其实披萨应该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你饼皮应该是多厚，然后你的馅料应该是什么样，按照一个什么比例，其实是不是如果按照意式披萨来说，还是应该有这种严格的标准的。 有，他们有一个地域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的那么一个。 没有天堂知识产权吗？ 地域就是地方的地，那个广域的域啊。完了，意式披萨其实主要是一个那个饼这块，其实别看薄。其实里边它要求的东西很多啊，一个是脆，还一个是口味，完了之后那个对面粉的那个酸碱度，还有那个筋的高低都要求的非常高。完了之后他们应该是，他们的烤箱应该是大概在400到600度、 哦、温度这么高、啊、 对对对，一般一个意式披萨放入烤箱之后准确的说应该是大概不会超过2分钟就可以吃了、 哦、因为温度高、 对对对，它瞬间就是把水蒸气给蒸发完了之后会很脆，完了肉呢又不会因为这个出现比较焦化糊老的这种情况，奶酪也是正好融化，所以就是都是最合适的。 吃到嘴里的口感应该是属于比较脆的那种，是吧？ 好，就是其实就是好吃。因为那个在意大利街边小店，还有在比较好的高档的餐厅里边，其实它的味道都是挺好的。当然我呢就是其实更喜欢在意大利那个买那个1欧元的那个葡萄酒，完了之后街边小店买一盐披萨，完了之后让它多加点肉，完了之后烤一下吃。哎，特别好， 自带酒水，还要求很多、啊， 关键还多加的是肉，撒点 cheese 就完了。 他会问你的。完了之后，我记着我第一次喝醉，就是在欧洲喝醉，就是因为那个他们那个超市那个葡萄酒，1欧元， 对， 纸包装，哎呀，它真便宜啊， 纸包装、啊， 对，0.8个liter的。完了之后我买了2盐披萨，那披萨真好吃，烤完了之后脆脆的，完了喝完了之后醉了、 哦、 醉到街边。 你这个酒量也不怎么低、哦、 他跟小胖一样。 对对对， 真的一瓶啤的走了。 所以披萨就是街头的一个文化、 嗯、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嗯、 就是一个大众街头的一个文化，年轻人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去品尝它的。 嗯，哎，那咱们再问回来咱们最开始问的那问题， 嗯， 美式披萨跟意式披萨最大的区别应该在哪儿呢？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多都表面的东西都是对啊，好比有的说美式披萨厚，但其实美式披萨也有薄的， 因为像我们做的这个流派，就是 New York Pizza 的这个流派，其实就是薄的。完了之后，它又保持了一个边是厚的，就是很多变化吧，都是在里头。美式披萨，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更符合那种快速的工作的那种节奏下的那种食品吧，它可能更多的是用工厂的形式来做的。 就一个是工业化产物，一个是手工的可能更多一些，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要符合当地人的一个是工作环境，口味，所以产生了不同种的一个那个披萨的那个变形吧。 对。 哎，他们两者有区别，比如在馅料上有区别吗？像意式披萨更常用什么，或者是说美式披萨更常用这种吗？ 意式披萨更常用的是火腿，是那种跟帕尔玛火腿差不多的那样的那个火腿。美式披萨更多的是用那个意大利香肠， 还有肉丁。 对， 就周同刚说的。 pepperoni 就这样的香肠，因为太就是他们在那边只要说披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除非你有特殊的要求，他会给你加一些其他的这个。 来吧，让小胖说说王西西对披萨的理解。 真是就是每个人啊对好吃的披萨定义都不一样，就比如我先一会儿再说王西西啊，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呢？饼皮一定要薄，而且呢在 卷边里头的东西一定要足。 边儿倒不一定， 它要是薄的话它 就 卷 不 了边 了。 不 卷边 了。对，它得厚，它卷边能卷不起来。 对，原来特爱吃边儿，后来觉得边儿太腻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可能慢慢也就远离了。 只能说你越来越聪明了，知道馅儿比边儿贵着。 后来开始注重馅儿了，原来可能吃的美式居多，现在就是意式，只吃意式的美式真是有点吃不下去了。 我说主要是美式的油大。 哎，是，但是有一次我吃了一个厚切披萨，那还挺好吃的。哎呦，也是里边馅儿特别多，一层一层的，哇，就跟那个就咱们吃那点心跟那个 千层榴莲， 哎，差不多那个意思。那也挺 深盘披萨。那也是美式披萨的一个特点， 哎，特好吃，特好吃。我后来呢吃意式的，就是首先它得脆，底下那脆，但同时它那个面饼啊还得有点嚼劲儿，别您光脆了，嘎嘣脆了，成一个那个 酥 是吧？这是薄脆似的，那也不行，您还得有点嚼劲儿，而且上边的那些奶酪啊什么的，尽量能少点就少点，别忒多，太多我还真受不了，有点腻。 您还是吃馕吧， 就是更适合。 后来两馕稍微有点厚，我对这个厚度还是有要求的。哎， 真是一个讲究人。 还要有汁水啊！看王西西啊，王西西也是说，我要发言，我要发言啊！我超级爱披萨，特别爱，尤其是意式披萨。和我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把我扔到意大利，一天三顿披萨， 我 一个月没吃腻。 很少这样的人，很少 是吧？ 真的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啊，意大利整个意大利，你比如说像那不勒斯，说那不勒斯就有1000多家披萨店， 对， 但是一般意大利人就是因为这是本国的食品嘛，基本上平均啊一周至少得吃一次起的披萨，那就相当于他们都那么爱吃，就更别说像小胖啊包括西西这样。 那鸡蛋灌饼我也一次起呢。 不是，那你天天一天三顿鸡蛋灌饼，一连吃一个月，你受得了吗？ 那你灌点别的，对啊，你别老灌鸡蛋呀，人家这上面抹什么的都有啊。听他说，人家在北京啊，说我头一次在北京吃的比较传统的意式披萨是在蓝港的那披萨，啊， 拉披萨， 哎，他说，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番茄烤的都有点臭了，哎呀，那个芝士拉丝拉的哟，那个饼皮儿麦子的味道特香。什么都没有，就是番茄酱芝士的馅料。 对，那披萨就是那个传统的意式披萨， 特传统啊。然后就是一口就圈粉了。当时好像说老板也是意大利人什么的，反正也不在乎，总之就是好吃。后来吃着吃着，几年过去了，感觉没那么好吃。哎呀，这个品质下滑的太厉害。作为一个披萨的铁粉，永远记得第一口的味道。哎呦。太棒了，至今难忘啊！他用了3个形容词来形容，就是这个， 那是相声词 啊， 反正就是这样。他希望啊，比如说像站点也好，希望每家好吃的店都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初心，这样我就不用跑去意大利吃了，忒贵啊。哎，但是说句实话，坚守初心到底坚守什么呢？是原材料吗？ 应该是这样。像我们一般都是从一个小店开始做的。 嗯， 小店，在做披萨的时候，其实都是现场在做。对质量的把控，其实都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标准吧，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标准。但是随着店面的数量增多，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要有一个那个标准，这个标准、 就是、工业化生产以后，中央厨房的标准就要固定下来了。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标准当然就是初心是说一定要做到能做的最好的那个水平。 嗯， 你好比从设备，从那个聘请的厨师，还有一个是从原材料上，只要这三个方向做好了，应该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吃的一个披萨。 嗯， 它主要是在快速生产和那个味道上找一个平衡点。 嗯， 就是你要是完全像那个有一个厨师在这盯着， 就是纯手工的 小店，对对对，那肯定是不能完成这个。 是的， 毕竟你有十几家店嘛， 没错， 全国20多家店。你要是每一个都找一厨师的话，出来的标准完全不一样。 嗯， 这家这么做，那家这么做， 跟厨师心情好坏也会有关系。 关系的。 哎，但是为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把我说饿了呢？ 也不止你一人饿。 我特别想吃披萨。 你看 ，MXH 人就说今天节目一定有毒，必须我得点一张芝心卷边解解毒。 哎，我跟大家说，我以前巨爱吃芝心的这种，就是哎呦，我认为太值了这张披萨，你知道吧？那么多的面里头还能卷上那个多余那个芝士，你干嘛呀？别皱眉头，你知道吧？你先听我说嘛。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好吃极了。后来总结，我确实是主食控，所以上面铺的什么料不重要，重要的它是那个面和那个芝士。可是吃着吃着呢，我就发现没有香气， 嗯， 你就能够感觉到吗？就是那种香味不足。 对， 那你发现你嚼到最后，你嚼的每一口嚼的，就是那个感觉， 负罪感特别强。 就你没有什么那种再往下咀嚼，因为有的好的披萨面饼确实这样，它嚼一嚼小麦的香味， 对， 或者那种芝士奶酪的香味，它是能吃出来的。但你吃，你嚼到你发现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香气，就是它不能够让香气再次生。后来我发现不行，这负罪感也比较强，算了，我就慢慢的就舍弃了这个芝心的这个卷边的这个。 嗯， 然后我确实是改吃了意大利的意式披萨，因为我认为其实披萨一个是吃它的饼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应该吃上面的馅儿，而且我喜欢那种很脆的那个口感。哦，因为馅儿在你想它芝士啊什么奶酪什么的，它才是精华之一嘛。 对吧 哈，光吃面吃饱了，我还不如回家烙张发面饼得了呢。 哎，但是我还真研究过在家怎么做披萨。 哦，是吗？ 哦，真研究过。 太厉害了。 其他的我都觉得挺 简单。你先问他成功了没有。 哦，目前还没做过呢。只是研究怎么做。但是 理论层面是吧？ 比如说几页纸啊，其中可能大半部分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说面怎么和。 嗯， 而且包括你醒面也不太一样。原来我知道要醒，后来我一开始看的那个版本说是要高温醒面，说它醒得快，这样怎么怎么样。后来又有一个版本说低温醒面，就是放冰箱里一下搁3-5天，说低温醒面能够醒出来那种就是麦子的独有的那种香味。当然我没试过啊，回来我打算要试一试。后来我再看包括上边的那些那个奶酪啊西红柿酱，那就太简单了，你在家随便就做了。后来我就发现那个面我活不了， 嗯， 我就一直迟迟没做，但我肯定有一天要张罗一下。 是拿凉水和这面和热水和也不一样。 对，因为那个我们的生产线之前的那个水不仅要净化，而且要降温，降到-5度左右才能和面。 你看。 哦，因为在和面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热， 嗯， 所以这个和面的时间也是要有把握的， 嗯， 不然的话一和面时间长了温度就上去了。 哦， 所以不要这么麻烦了，现在外卖这么方便，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能者多劳比较好，专业的人专业的事， 对对对 对， 有兴趣就自己琢磨。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想想啊，我就是回来之后呢，就说要吃什么馅的披萨的时候，再回来说什么吃什么馅，原来就吃那个肉块的那种，就大的肉块加大的香肠， 后来呢？ 后来就吃单纯的，吃西红柿和奶酪的。 哦，这么低调的了， 哎，但是前一段时间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爱吃那个黑松露的那个披萨 啊，明白明白， 我觉得那味儿还挺给力的，就是每次当我饿的时候，我一想起来那个就会流口水，就是它的那个味儿还挺重的，比如说我去那个哪儿，那个 Tiago 去吃他们的那个黑松露。 啊， 我最开始一直都点那个最贵的，后来呢因为囊中羞涩了，我就开始点那个便宜的了。后来真发现便宜的是没有那贵的好吃，他说那个是便宜的是用什么松露油做的。 哦，您啊，贵的那个是真松露， 哎， 给您擦上片儿去了，便宜那个是松露酱， 对， 黑松露酱加白松露油， 它那个香气真不一样。 那是香菇做的呀，它确实不一样。 来，咱们说个旁的啊，先打一隔断。哎，二位看球呢吗？ 哎，我是不怎么看，那个崩总看吧。 我挺伤心的，所以后来就不再看了。 来，没关系啊。今天晚上10点这场球值得一看。 哦， 巴西对墨西哥。 对， 哎， 墨西哥赢。 哎，我原本一直笃定巴西赢，你知道吗？但后来我就发现了，以这样的形式踢下去，墨西哥赢，真的。 啊， 要不然又是墨西哥巴西在90分钟内踢成平，然后靠点球。 对 对, 对。 然后点球的时候，墨西哥直接门将把巴西再扑出一俩球，有可能会这种情况出现。 没关系啊，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萌预测阶段了。 对， 因为今天我们会请来一个新的朋友，跟小熊也很熟啊。 球球。 对。 来，球球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黑熊宝宝，我名字叫球球。 哎呦，好。哎，球球，你平时动吗？ 动啊，我们喜欢 的。动还这么胖？ 你说谁呢？我们喜欢的可多了，爬树、游泳都很棒，尤其是夏天游泳最舒服了。 呵， 而且我还会直立行走呢。 哎呦，真的？来， 走两步看看。 这个哎，这个你是一个户外小健将啊，也非常喜欢运动。那喜欢看球吗？ 喜欢。 哦， 就是伤心。 别去，今天晚上有你喜欢的球队吗？巴西和墨西哥。 今晚我选择巴西赢哦。 哟，这么冷门你也选呀？ 那必须。哎，真的，我跟你说，球球今天选的是巴西赢，我今天要选墨西哥赢。 哦，球球选巴西。熊熊选墨西哥。 对。 哦，球球是一只黑熊。 熊熊是。 是一个球球。好，你球球回到球球上啊，球球你是压巴西是吗？ 对，我说巴西赢。 好嘞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吃喝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回复关键字萌预测三个字啊，咱们一看看这个球球。到底预测的准不准？ 哎， 而且呢，现在大家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的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好吧，接下来， 哎，每次到这个环节，我们的嘉宾都会惊吗？ 就是人格分裂嘛，没事，崩总看习惯了， 就说明我们是一名好的演员。 哎，好吧，接下来我们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披萨，好不好？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咱刚刚说了半天的披萨了，我觉得确实不太厚道的把好多朋友都已经勾得饿了。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呢有福利，对吧？ 对， 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您建议像崩总他们加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馅料， 嗯， 或者您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披萨，您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同时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福利是什么。 这个有朋友还建议呢，说熊熊咱们在那个崩总那儿设个局呗，一块在那儿 happy 一下。 哎呦，可以，我跟你说，就让崩总做那个直径1米6。直径1米6的那个， 嗯， 我之前有一次吃他们家垃圾桶那披萨，我们是一共8个大人加4个孩子， 都没吃完。 我跟你说，就是那一大张那个垃圾桶披萨，完了外加了一小张，就够了。后来剩了， 那肯定剩。 就他那个量特别大，但是他那好就好在一共4种口味，你随便选。 哦， 就搭配组合特别好嘛。 我们可以在决赛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吃着， 就比赛谁吃的多是吗？ 对，看着墨西哥对俄罗斯。对吧？ 哎，前两天有一个小孩就特别流行那个大胃王，是吧？ 啊 对对对。 周彤，你看着了吗？ 什么时候墨西哥对俄罗斯的 决赛啊？ 你都想到这个了？ 我跟你说，俄罗斯，我再说，俄罗斯肯定是冠亚军之选。 但我觉得进前4没问题。 哎，你看着吧，冠亚军之选，俄罗斯来收回那披萨。哎，有一个大胃王小女孩还没我高呢。 嗯。 比我还瘦， 嗯， 一个人挑战吃那大披萨，是哎，是你家垃圾桶吗？ 对，是那个4种口味的， 哎， 是怪兽， 他 全吃完了， 他真吃了， 真吃了， 他不是镜头底下吐呢，上 面没有，他是全程录像的， 哇， 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居然有比小胖还能吃的， 哎呦喂，我们真是误会小胖和周彤了，你知道吗？他们俩去， 那是真误会周彤了。 哎，吃完之后，关键他最后一个镜头在喝水嘛。他关键还有地方喝那么多水，所以我当时我看完那小视频之后，我想他应该还能再来半张。 哇，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吃进去。嗯，周彤，你最多吃多少？ 我最多也就吃2牙儿，就他那，因为他那个不是 他那个特别大， 寸的是，一般是16寸是吧？ 对对，18寸 的那个大披萨，就是你说那大个的，我能吃2牙。 中号， 对，中号的，他， 嗯， 啊，最大的是32是吧？就一般卖的那个店里面卖的。 对，32是怪兽的， 就是你说那个大胃王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大胃王那个我也就吃1牙的， 我估计也最多1牙啊。 等等， 哎，我强烈建议以后在这种直播的时候，必须得把披萨摆直播间， 我也觉得是。 哎呦，太饿了， 不直观， 因为他们家。披萨也属于这个跟广告没关系啊，只是说那个吃披萨口感， 嗯， 就属于比较薄，但馅儿特别丰富的那种，嗯，就特别佐实，嗯，就那个馅儿是铺着， 哎，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那奶酪化了之后的。 好，停， 行吧，先别说这个，咱解决个实际的问题好不好？ 好。 哎呀，郑佳说了啊，请教一下两位专家，为什么我自己在家做的披萨，做完之后看起来像凶杀现场一样？西红柿酱和 cheese 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呀？能教教我吗？ 我们这儿只有一位专家，崩总。 我们都是打酱油的。 这个，最通常的方法是，饼上面放西红柿酱，再放奶酪，再放肉，和一些菜，还有一些调料。是这么一个顺序吧，这是最， 嗯， 最简单的。但是在很多很多地方，好比欧洲，如果你要在一个小小村庄里头完全做的，可能跟你的那个感觉就真的就不一样。他可能不放西红柿酱，他放的其他的一种当地自己做的酱。 哦， 很多有白蒜酱，有罗勒酱，就各种各样的酱都是有的。 嗯， 完了之后他们再根据这个再调。都非常的好吃， 罗勒酱做出来应该 也 很 好吃，肯定会很好吃。嗯，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番茄酱挤多了，奶酪也放多了，烤时间有点长，所以化的太厉害，它也会这样。 番茄酱一定要抹得薄薄的，基本上都能透到底下那饼皮出来。 而且那个含水量也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规定。 哦，如果自己做，是不是要熬的时间长点？ 嗯， 是吧？好嘞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披萨，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儿聊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别忘了今天还有福利哈。 嗯， 福利两个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认购卡赞助播出。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回来咱们接着聊披萨啊，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推荐说好吃的披萨， 嗯， 我们看到的名字最多的就是崩总的，嗯、 谢谢， 真的真的啊，真的真的，有人夸，比如说 Ducky， 他夸了，他说那个说今天的嘉宾有那个披萨的沾点的负责人、 嗯， 说麻烦你跟他们说一下啊，他们的推广活动做得特好，去年去他们那儿吃薯条和披萨，送了我们家两个铁盘子，现在我还用着呢，质量特好， 对。 哎，对，这个我们家也有。我微博上我还开玩笑说，我这个管他们叫一铁盘子，然后要不然我就给你们家差评，然后人家就给了。哎呦，底下骂我的人的多哟。 那缺不缺德？那我明白了，如果要去他那儿点一个垃圾桶那么大的披萨，送一垃圾桶是吧？来，当然了，像太阳，人家就是听众，人家也有建议啊，嗯、当然说了。崩总那儿不错啊，非常好吃。但是他建议，比如说如果有创新或者研发，比如说鲜花的呀、水果的呀、玫瑰的呀、榴莲的呀、香蕉的呀，可以尝试。 嗯，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咱们站点开了多少年了？ 啊、 二十年了 。对对对， 我 怪不得什么表情？ 不是不是，山妮说，他说我对站点有特殊的情怀在，因为他和老公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你们那儿。 哎呦，谢谢谢谢 啊！然后每年的同一天都会去那儿庆祝一下，就鼓捣那垃圾桶。 哦， 真谢谢，真谢谢！ 哎，怎么鼓捣呀、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在西安的店，前几天有一件事儿，反正是给我和我们的那个外籍厨师都惊着了 啊、嗯。 西安不是吃那个手那个肉夹馍吧？还是 肉夹馍？ 对对，得手撕 泡馍。 嗯， 我们那儿的一个客人在我们店里点了一份披萨，完了之后呢，没吃完，最后打包的时候呢，我们看了一眼，吓了一跳，因为他把那个披萨都给撕了，放在那个碗里边说打包。后来我们说干嘛呀？他说回家我们泡汤喝去。 也可以。 对对，后来我们那个外籍厨师看了之后，哎呦，觉着哎这个创意好啊，我得想一想怎么去配更好的一些调料，这样就能更好吃一下。 来点肥肠，来点韭菜花酱豆腐。 又改卤煮了是吧？ 哎，说起卤煮，真有人问啊，说问问今天的几位，哪儿的卤煮给的料多，还实惠，还好吃？ 来，老秦， 哎，那个 蘸点披萨， 没有，没有， 那个其实有很多家做的还比较不错，然后关键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做的是那个踱着方步往后退步，就是你吃哪一家都没什么味儿了，这是真话啊。但是东四卤煮店不是那个北新桥卤煮店啊，北新桥卤煮店是我认为最难吃的一家，很多人都觉得一跟人推荐北新桥卤煮店，它火是因为它24小时营业，哎，不是，它觉得开得很晚，好像早上也不营业哈，它可以开得很晚。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同在一条街上的东四卤煮店就比它做的要强得多得多。 它名字就叫这个吗？ 就叫东四卤煮店，你搜在好像在东四五条，东四四条八口， 嗯， 那个这家还做的比较不错。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家叫在西四北八条一号 卤煮旅， 卤煮旅 那家做的也不错。 嗯，小张为人还是很老实的。 然后另外几家呢，他搬来搬去，你现在找不着他了。 嗯， 就是他有的那个街道的那个升级改造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你也不好找，就是我说的出来那个地儿在哪儿，但是你也记不住。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前门步行街上还有一家，但是名字我想不大起来了。 嗯， 有很多都埋没了，有的他转行不做这个了。 我经常吃的那一家就是搬走了、 嗯、 现在还没找到店。 对 对， 哎，你知道我特别爱去哪家吃吗？就是宣武门 SOHO 商场的对面。宣武门不是在马路的，在那条南北向马路的东边吗？然后那条南北向马路的西边不是有一排那个小围墙，围墙里面然后有好多那小店吗？其中有一家卖卤煮的，那家在那个地方卖了好多好多年，其实他们家卤煮也挺好吃的、 嗯、 还有哎，凯林县梅林，哎，梅 哦，你就是梅市口吗？ 对，那儿有一家挺好吃的。然后另外像那个、嗯、应该叫梅林对吧？梅林吧，还是 凯林吧？ 凯林对吧？ 凯林 啊、我曾经去他们家、嗯，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天坛体育馆的旁边有一家那个上二节小二台阶的那个，那儿写了一个卤煮，原来说是 好像也不在了吧？ 那不在了是吗？哦，那就算了，那就当我没说过。 嗯， 只能说曾经 曾经啊、因为我曾经还是真的是挺喜欢吃这个的， 嗯、我超爱。 嗯， 对， 你还不如那个876发起一个那什么的， 寻找最 好吃的卤煮店啊！ 对，也可以啊、哦、啊、嗯！ 我觉得别光是寻找最好吃的卤煮啊，还可以寻找最好吃的披萨。 我们怕找完了 就找着了吗？ 我们怕找完了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谁说的上节目不爱说话？ 哎呀， 万一上完了前十都进不去怎么办？ 有一问题得问问崩总、 嗯， 这可能只能您来解答了。土豆小叶子说了，我不喜欢吃芝士那种黏黏的口感，不要拉丝的，就不爱吃芝士。有适合我的披萨吗？ 就是芝士吗？ 我先说一下。他对 cheese 的了解大概在咱们国内啊是前5%里边的人。好的 cheese 其实一点都不拉丝 啊。 对，拉丝是因为在做奶酪的时候放了一种原材料，搅拌之后让它有一种粘稠的感觉，表现呢其实就是拉丝。但是拉丝这个感觉吃到嘴里其实是有塑料的感觉 啊。 嗯 嗯， 这个 完全颠覆，对不对？ 这个你们以后可以就是说多注意一下、 嗯、 好的奶酪不拉丝，或者拉很少的丝。 原来不注意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一说完以后一注意全是塑料的味儿了。 它拉丝拉的厉害的这种奶酪稍微凉一点你吃起来就是塑料的感觉。 嗯 嗯 嗯， 哎，所以你看，就是好多都是我们本以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它不应该这样， 嗯、 对吧？ 嗯嗯。 所以这块儿，我先夸奖一下这哎，对对对， 你看看， 真的是特别懂奶酪的， 天生会吃的人， 是是是，嗯。 嗯， 我说一下那个鸡蛋灌饼的事儿哈，我怕一会儿忘了。 天哪，你刚想起来，来 那家应该是在安祥路，就音乐学院的南门， 就是鲍家街那个音乐学院吗？ 中国音乐学院， 对、啊、对、啊、对、啊， 中国音乐学院， 就你不是 北四环 吗？ 应该北四环 啊，北四环 不是、 那个、 你说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院北四环吗？ 啊、那北四环 北沙滩儿。是北沙滩那边， 那是南 八大 南沙滩， 是八大岭高速路边上那个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呢， 我们大学时候老去， 对，他那个应该叫安祥路，然后在那个音乐学院的南门，然后呢奔东走，然后应该在路北，然后叫老胡灌饼，基本上一去那一片之后都知道这地儿。 老胡， 嗯，叫老胡， 还挺有名。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推荐老胡， 就是他，就是他们家。只不过现在这个老胡不是原来那个老胡，原来最早那个是叫老胡，后来那不干了，然后呢转给他的老乡了，但现在也是这一波人在干， 嗯， 然后 好的好，还有这个安娜贝拉也有一问题，这也得崩总来回答。崩总啊，我小麦过敏，请问在北京哪有我能吃的披萨呢？ 小麦过敏， 嗯， 啊， 崩总说来我这儿吧，我给你做一全麦的， 嗯。 没有没有。 对，因为披萨这个吧，那我给你推荐几个地儿吧。您呢可以去，比如说云腾宾馆啊，云南的那个蝴蝶泉宾馆啊，去吃他们那个烧耳块或者烤耳块。哎，对。然后那个也是一小圆饼，一小圆饼的，上面然后抹上酱啊什么的，您自个儿带点什么辣。 你还不是推荐让人吃寿司呢 哎，那不一样，那是米那个对吧？这个也是米，那个也是米，那个感觉不一样嘛，对吧？ 嗯，哎，那就着他的问题，咱正好说说那饼皮儿到底是什么做的呗？就是小麦粉吗？ 就是面粉， 面粉。 嗯、完了之， 它跟普通的面粉有什么区别吗？ 嗯。很多你像我们的面粉是用三种面粉混合的，有高筋、中筋和低筋，不同比例，烤在不同温度下烤制出来的那个脆度和那个柔软度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得要很多的实验才可以。 嗯， 就是我们曾经试验过五六十张披萨的那个面饼都摆在这儿。完了，烤出来就长，烤出来就长。 嗯， 完了之后，那个撑的已经都快吐了。但是就是还是要更好，就是因为首先要脆，脆的又不能硬，又不能梗，里边得是软的。 哎， 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因为随着现在那个送餐的那个增多，你还要保持这个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还能够保持。外表是脆的，里边是软的。 就包括您不是说这个如果要凉了，拿回家热完了以后，哇， 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披萨盒上也是有这样标注的，就是告诉他这样的饼如果放在了那个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怎么加热，这样加热出来确实特别好吃。 那个崩总呢，在研究他那个饼的吃法上啊，真是下足了功夫。有一次那个周末，我们问他说你干嘛去了？他说我在家呢。我说在家干嘛？拍过了一照片，一看那个他们家有一个那个美式的那个烤炉， 嗯， 然后在那上面烤一东西，然后说你烤着什么东西啊？拿串那个签子还给穿成串烤。说你烤着什么呀？披萨饼沿儿，给我儿子烤披萨饼沿儿。说你给你儿子就吃这个呀？这真烟熏听着。然后后来呢，我们一尝那个。它确实烤完了以后会更香， 嗯， 它又酥又脆，然后又有那个 就跟烤馕似的吗？ 对，但是你它原本它是做的披萨呀，对不对？ 对、 啊，那个边儿扔了多可惜呀、啊。然后他就把客人吃剩下那个都捡回家，不是吧？自己吃剩的拿回家，串成串给烤了吃，哎，确实挺好吃，刷点酱啊。 是， 哎，下次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试一试哈、 啊， 真的，哎。接下来我就让周彤推荐一些，周彤和崩总们一块给咱们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特色的，哎，京城比较特色的这种 披萨。好的披萨， 嗯， 想想啊，有什么好 吃？我先说， 不许说你们家的啊。 哦，对，好。 哎，这崩总这点特别好， 特别好。 对， 从来不说， 除了刚才那个秃噜嘴之外，其他的时间他基本不说自己。 那崩总先来。 我20年前在北京吃的第一家，就是我认为非常好吃的一个披萨，是个小店。 哎，但是。您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正宗、嗯、还是因为它很独特？ 首先是我认为是正宗，其次呢确实是好吃。因为我首先是就这个披萨啊，亚洲人跟欧洲人在吃这个披萨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好比那个披萨酱，你调的是酸一点还是甜一点、嗯、都不一样。所以这块呢，我觉得首先呢要知道真正的披萨是什么样，完了之后再根据自己本地人的特色再去改造一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那家呢是在三里屯，那个20年前三里屯都是小矮房子嘛，那边他的名字叫 The Tree。那是我、那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看到那个用炭火烤披萨 啊，就那大树披萨吗？ 对 ，The Tree， 对树披萨、 嗯， 对。完了之后，老板是个比利时人吧，做的特别好吃。完了之后经常去，但是后来呢，这老板就发达了，去做旅游事业。 啊、 我有一次在海南还看见了他， 嗯、 后来就找不着，就没了这个店。 哎，你发现他了吧？ 他都说的是没有的。 对，就我曾经吃过，可好吃， 太狡猾了， 找不着了。嗯，你看这就没可比性。 曾经有一种神奇的生物，但是它绝种了。 对，所以周总用事实打败他。 对，我来推荐一个吧。那个在那个孙河那边有一个那个观塘广场，那儿有一家那个披萨店，就是它叫方派披萨。方块披萨， 对对对对对， 方派是吧？ 嗯， 就是它的那个披萨 是吗？ 方的，但是方的呢，就跟那个圆的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没有边儿的，就是你吃怎么吃都没有那个边儿， 嗯， 就是你没有那个剩下的那个可以扔的东西了。就是馅料充足， 对 吧？它好像主要也是主打四款是五款， 没错，是，嗯， 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哎，健在。 嗯，好，特别好，嗯， 就离得有点远，孙河。 但是你想，如果住那个中央别墅区的朋友在那边， 哎，对对对对对，刚才包括三里屯推荐的那个叫易库是吧？ 易库，易库， 哦，他们家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三里屯和西园里哈， 嗯， 两家店是吧？ 嗯 嗯，哎，我推荐一个离我们台特近的， 啊，你说马路对面呢？ 啊，不不是，马路对面是哪儿啊？ 马路对面没了。哦，对，我这样说那个 奶奶 那个什么什么乐。 奶奶是那是吃肘子的好吗？ 不是， 就那骑电动自行车后面都有 达什么乐， 哦 哦，对， 哦， 对面 是 BRT 不就也有披萨吗 ？BRT 有披萨吗？ 有， 他们家主打不是汉堡吗？ 哦， 他们家主打汉堡，也有披萨， 披萨也这么好吃啊！ 对对对， 哎呦我的天！好，我说的不是他们家，就是往这个北京电视台那边走， 嗯， 朗园里边有一个地儿，就在朗园里边。有一个披萨店叫卢根还是跟卢来着，我忘了，也是一个意大利的小伙子开的，他们家的披萨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属于薄薄的，而且呢， 嗯， 原来是跟一个也是说挺会吃的主，他说他们家这个面是低温发酵的，我说哟这么牛呢，我说低温发酵挺长时间的，这个可能冯总要说我们也是。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做披萨人，就是做披萨的店，如果你要保证品质，低温发酵是一定要这样做 的。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基本功。 对， 类似于 我们现在都是在那个室温和冰箱里边进行低温发酵， 是吧？ 哦， 反正他那饼皮吃上去就是那种我特喜欢的，又脆又有嚼劲儿，就能在嘴里能嚼好几下，它不像有的那个你嚼了两下就剩渣子了。它那个是越嚼越舒服，越嚼越好吃。尤其是我有一次还专门把它上面那个馅料全部都给刮开，就吃它那皮儿，还挺香的。 就说来说去，你还是一主食控。 是的，没错。而且他们家那意面也挺不错的。 嗯， 具体多少钱我有点忘了。 嗯， 啊，那个是我就是因为离我们近，我每次吃披萨就溜达到那边去吃了啊，离我们比较近的。你们还有别的推荐吗？ 我推荐一个， 对你 推荐一个健在的， 对， 刚开门了， 哎，好， 刚开门你就觉得好吃了， 对对对， 一般关不了， 因为他的那个老板我们认识，The Bell 在那个三里屯那个那里花园的顶层，他主要做的是露天的酒吧，但是他的厨房做的披萨是非常好的， 嗯。 他也做的是意式的那种， 他是一个混合的，嗯，他是欧洲人那个做的厨师，但是确实是有美国的那个风范吧， 嗯，哎呦，那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天儿其实到那儿还挺舒服的，那个酒吧很有名， 哎，有没有你们吃过特别好吃的海鲜的披萨呀？就比如说什么肠的呀、肉的呀，那个一般海鲜披萨， 美国波士顿。 啊，还得去趟美国呀， 得。 要不下次你去从京深弄点海鲜，然后到崩总那儿让他给来做一个， 那我还是找小胖在他们家研发一下。 他那面团不行你知道吧。 一定能研发出来的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接着推荐。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听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这个有一个前面一堆字母高的这位朋友说，哎呀，当一个披萨店的老板好可怜呢，我特别想知道崩总的体重。 你是看我们今天视频了吗？ 现在已经轻多了，那个秤上已经能显示了。我好像记得就是比你体重多的人有的是哈，就是去你那儿最大体重的是那谁，说相声那个孙越。 哦， 是吧？ 对，是是是。 嗯，有一年不是春节说那个什么打卤囊，打卤囊，说的是他们家。 哦， 就是崩总啊，为什么到我们节目里？就包括从今天开始，其实我们在每周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餐饮的朋友一块来哈，分享来。其实第一呢，就是分享他们这么多年做餐饮的一些感觉，想让大家对于餐饮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都挑脾气好的，你知道吧？ 哎，对， 对 就是假装说一上节目就不太能说的。 哎，对对对对，然后你发现他滔滔不绝啊，让我们没话说。然后我们再回来，就是刚才其实在说到这个披萨这件事儿的时候，刚才我们还在说为什么在北京吃不到特别好的海鲜披萨，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崩总还在说，是吧？新鲜的海鲜，它。我们不靠海嘛，对吧？ 对， 你进过来之后它不好保存，因为它海鲜披萨不跟专门的海鲜店一样，它还得有海鲜池，披萨店有个海鲜池，哇，那都是热带鱼缸类的，你知道吗？所以它没有办法，它新鲜披萨你说进多少合适，如果是冻的口感又不够好，尤其时间长，他们现在做海鲜披萨都得用那种熟冻的，就是捞上来之后然后马上做熟， 对 吧？对， 做熟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给做熟， 就冻、哦、 完了之后再 冻， 急冻完了之后包装送到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但是你想披萨在我们大家的观念当中人均多少钱，你说人均500吃披萨你乐意吗？ 那太贵了。 对，花花你能接受多少钱？是吧？ 对， 但是你说人均50让你吃海鲜披萨你敢吃吗？ 可以试试。 所以你看这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就基本上现在都以香肠啊或者肉类的啊， 对对对， 还都以这些为主。 明白。 好吧，今天咱们披萨聊得非常之透彻，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聊透，没聊尽兴， 主要没吃好。 对对，也没看见，是吧？ 嗯， 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垃圾桶披萨太有名了，但是没真正吃着。不过有几位这个幸运的朋友们获得了福利。 嗯、 啊，我虽然我也不知道福利是什么，但是好多朋友、 啊、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嗯、啊，不客气，改天咱们期待着去崩总那儿来一个披萨局。 哎，我跟你说，那个垃圾桶披萨，你和花花，我敢担保，你们一看到之后肯定会特别开心。 我是看到过，崩总那儿我去过，但是我去的人少 哦， 看见别的桌都点过垃圾桶啊，当时上来，我的天哪， 特别壮观，对不对？ 跟吃自助餐似的，想吃哪样吃哪样，多爽啊！老想跟人家合桌，但是人家这人也挺多了啊。回来咱们 关键那是人家花钱买的好吗？ 小胖，你得跟人说，我有鸡翅，跟你换一家。 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特别谢谢崩总，也谢谢这个秦姐，谢谢。 不客气。 来了六个是。 哎，对，这个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By taking your hand, and who I am now is who I wanted to be. And now that we're together, I'm stronger than ever. I'm happy and free. Oh, it's a beautiful thing. Don't think I can keep it all in. And if you ask me why I've changed, all I gotta do is say your sweet name.It's your love, it just does something to me. It sends a shock right through me. I can't get enough. And if you wonder about the spell I'm under, oh, it's your love.